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重阳门统领陈宇出身御林军，五年前被调动至皇城重阳门守宫门，今儿个国婚，送走了迎亲队，琢磨了一会儿，一旁守着的侍卫兄弟们忍不住还是嘟囔了起来：“ 大人，不是说今日成婚的是摄政王，要嫁的是骆大人，怎么的新郎官成了靖安侯府的世子爷啊？”“ 是啊。” 陈宇也纳闷，但他一知帝家的事不是他能智慧的，便挥了挥胳膊，喝退众人。 哎，好了好了，甭管谁成婚，咱们守好宫门就是。 哎，大人，你快看。 重阳门外的官道上，一辆马车向宫门驶来。马车身侧只有一个侍卫。其实这本没什么好惊讶的。每日进宫的朝臣众多，各家府上华贵招摇的马车，守宫门的侍卫们见了不知反几。他们之所以惊讶，是因为这辆马车显然和寻常见到的不太一样，红木为架，玄铁为轴，四马领头，明黄连围挂于车前。这马车只这么一望，便已是亲王规格。 诸王已入宫门，帝都里是谁如此大胆，居然善用亲王行辕？ 陈宇皱着眉，眺望缓缓行驶的马车。待看到马车上的旌旗时，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赤红的旌旗上，黑底镶金的韩字迎风招展，霸道而尊贵。大晋以韩为国姓，历来只有国君和太子出行时能以韩为名号，连亲王都不敢如此。 先帝已崩，太子尚在宫墙内，这马车上究竟是何人，居然敢行如此忤逆之事？ 此时马车距重阳门已不足20余米，马车旁跟着的侍卫亦能看清容貌。这时不仅是陈宇，其他守宫门的侍卫亦惊呼起来，因为那一路守卫在马车旁的护卫，赫然便是如今的三军统帅施正言。 国姓为质，统帅为卫，那马车里的人究竟是谁？ 望着越来越近的马车，陈宇心底陡然生出一个荒谬到极致的念头来。他怔怔看着马车停在重阳门前，一时竟忘了上前去问。 施元帅，皇宫重地，不得驾车而入，请车中大人下马入宫。 到底还是有些愣头青，在陈宇都不敢贸然相问来人时，一个17、18岁的侍卫朝着马车旁的施正言朗声问道。施正言挑了挑眉，显然是没想到会被一个侍卫质问。他并未回答，目光落在陈宇身上，只沉沉地说出一句话：“ 陈统领，本帅要入宫。”“ 施元帅，非本官故意阻拦，只是皇城重地历来都有规定，百官需下马入宫，就算您是三军统帅， 本官也不敢放行啊。” 陈宇虽然这么说着，眼神却一直放在几米外的马车上。他有一个军人天生的直觉和判断，只是却终归不敢相信。那猜想太荒谬，太震惊，但却让人热血上涌，压抑不住期盼的念头。 正言，陈统领说的没错，大晋有律，百官入宫需下马卸任。 马车内清冷温润的声音骤然响起，一只修长的手掀开马车帘围，车里的人从马车上走下，现于众人眼前。明黄云冠于顶，四爪绛红龙袍袭身，腰间盘龙玉佩轻摇，只此一身，唯大晋太子才有资格。来人立于重阳门前，嘴角噙笑，望着守城五年的陈宇，淡淡开口：“ 只是不知孤入宫门是否亦如百官，也需如此。”“ 殿下。 陈宇怔怔望着面前立着的人，丈高的汉子顿时眼眶通红， 他的目光和寒夜相遇，像是突然回过神，倒退两步，半跪于地，望向寒夜。 臣重阳门统领陈宇，恭迎殿下回宫。 陈宇郑重的声音犹带哽咽，一旁已经认出了寒夜的侍卫们这才回过神，几乎是一瞬间，重阳门前的守宫侍卫收刀行礼，半跪于地。 恭迎殿下回宫。 起来吧，陈统领。 陈宇却未如他吩咐的一般起身，而是半转身形，仍然半跪于地。 请殿下入宫。 他身后所有的侍卫均如他一般跪地半转身形，分列重阳门两侧，为寒夜让出了一条直入宫门的道路。重阳门前进宫守卫跪地相迎，大晋历史上只有帝王有过如此荣耀。寒夜归来得守将如此相待，与他大晋太子的地位无关，而是他过往十数年的仁德深入人心，亦是他在云景山上以身护国太过惨烈，方有今日之景。寒夜的目光在重阳门前跪着的侍卫们身上重重扫过，然后抬步朝宫门内走去。守宫将领跪地相迎，他不会上马而过，这也是他对他们的尊重。 殿下。 行过陈宇身边时，陈宇突然唤住寒夜，寒夜脚步一顿，低头朝他看去，却见他仍然双目视地，并未抬头。 殿下，臣当年送您挂帅出征，到如今已是第四个年头，得天庇佑，臣有生之年能得见殿下平安还朝。 重阳门前一阵安静，寒夜看着半跪于地的陈宇，目中一划过动容，他伸手在陈宇肩上拍了拍。 得统领挂念，姑回来了。 轻轻落下一句，寒夜终是领着施正言朝重阳门内而去。他身后初阳已升，正照耀整座皇宫，落下万丈光辉。与此同时，昭仁殿内，帝晋言和苑琴已经站定在高台上。婚礼举行之前，帝子元将正式把晋安侯府的爵位传给帝晋言。 帝室百年，得太祖之诏，位封晋安。今帝室有子晋言，奉公之典，外德已修，奉旨继承爵位，受爵。 众臣瞩目下，帝子元从凤椅上起身，行到帝晋言身前。他解下腰间的盘龙玉佩，亲手系在帝晋言腰上。恰在此时，殿外一声流星火信号响起，夹杂在恢宏热闹的喜悦中，并未被其他人听见，但却精准无比地落在了帝子元耳里。他系玉佩的手轻轻一抖，眼底万般情绪排山倒海般涌过，但终究化为不动如山的平静。这一天他足足等了三年，终于来了。宫内，寒夜和施正言一路朝昭仁殿走来，两人步履很快，见到他的人几乎和重阳门外的守将一模一样的反应，没有人拦住他们，也没有人记得通传昭仁殿里齐聚的皇亲和朝臣。凡寒夜所过之处，惶恐而惊喜地跪了满地的进宫宫奴和侍卫。两人遥遥渴望宣武门后的昭仁殿，热闹的喜悦未停，巳时早已经过了，寒夜眼底现出了几分沉郁，加快脚步朝昭仁殿走去。却在跨过宣武门的一瞬，面上露出了一抹诧异，猛地停住脚步，看着立在不远处的人，寒夜眉头微皱。 你怎么？我怎么在这里？里面的国婚， 成婚的不是子元，而是晋言。今日是他和苑琴的婚礼。 寒夜眼底露出猝不及防的复杂，瞬间便听懂了洛明熙话里的深意。 他。 韩烨猛地抬手朝昭仁殿看去，心底升腾而起的热流滚烫灼热让他不知再如何说下去。举朝国昏，瞒尽天下人，只为了让他心甘情愿再回到这座皇宫。洛明熙让开身，朝昭仁殿的方向望去。 去吧，韩烨，他在这座宫殿已经等了你三年。 洛明熙声音里有着难以言喻的落寞和遗憾，但更重的是成全和祝愿。韩烨朝洛明熙看去，眼底的动容和歉意一点点被坚毅所取代。他重重朝洛明熙颔首，抬步朝昭仁殿而去。一步一步，石阶在他脚下化成时间的洪流，终于让他跨越不知岁月的生离死别，重新站在弟子园面前。昭仁殿内，弟子园的声音缓缓传来。 望你以后持身以重，仁德贤达，护国为民，不负我们所望。 弟子园的声音不低，清晰地落在殿中朝臣的耳边。一句我们道尽帝进言成长的不易和当年护他那人的殷殷期盼。想起当年一手将帝进言教养长大的太子，不少人心下叹息，颇为感慨。 是进言必当谨记，不辱帝室之名。 弟子园眼底露出了一抹欣慰和感慨，退后一步，重新坐回凤椅之上。 李成 极力手一挥，高声而呼。他转身把一旁候着的怨琴扶到帝进言身旁，将喜绸放在两人手中。 侯爷，夫人，马上就要行成婚礼了。 秦氏韩瑜，温良恭婉，慧智贤德，今起恢复岭南秦氏之名，承袭祖制，配与帝进言为妻。 弟子园的声音在殿内徐徐响起。虽早已猜出了新娘的身份，但弟子园选择在李成前为怨琴证明，也算是对当年的秦阁老最好的尊重。只是不知为何，授爵完成，新娘名讳已正，本该进行的成婚仪式竟就这么在弟子园收声后悄无声息地停了下来。说来也奇怪，高台上龙凤双椅齐备，本该有两位主婚人才是，只是到此时都只有摄政王坐于凤椅前，也不知道是出了什么差错。殿外喜悦一直未停，殿内高台上却不再有动静。群臣等了一会儿，面面相觑，已有大胆的朝臣起身朝弟子园开口。 殿下，既然世子已然成局，秦小姐亦已证明，那这成婚仪式是不是要继续了？看这天色已然不早了，要是再耽误下去，怕是会错过吉时。请殿下尽快为侯爷主婚。 今天是晋安侯大婚，弟子园自是不愿意错过吉时。在这位大臣心底，这谏言自然是说得有底气的。果不其然，弟子园目光轻抬，落在了一对新人身上。众人正襟危坐，个顶个精神百倍地等着弟子园进行今日国婚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今日晋安侯的大婚仪式不是本王来主。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